攻读创世纪第33章。雅各伯举目看见阿萨乌带了400人前来，遂将孩子分别交与贝阿、拉黑尔和两个卑女，将两个卑女和他们的孩子放在最前面，其次是蕾阿和他的孩子，最后是拉黑尔和若瑟。他自己走在他们前面，七次伏地叩拜，直到来到哥哥前。俄萨乌却向他跑来，抱住他，扑在他颈上吻他，两人都哭了。俄萨乌举目看见女人和孩子，遂问说，这些人是你的什么人？雅各伯答说，是天主恩赐给你仆人的孩子。于是卑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叩拜了，蕾阿和他的孩子也前来叩拜了，最后若瑟和拉黑尔才进前来叩拜。俄萨乌又问说，我所见的这一大队有什么意思？雅各伯答说，这是蒙我主悦纳的。俄萨乌说，我的兄弟，我已够富足了，你留下吧。雅各伯说，请不要这样，我若真蒙你悦纳，请你收下我手中的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就如见了天主的面，你实在仁厚接待了我，请你收下我献给你的礼品，因为天主厚待了我，我什么都有了。由于雅各伯极力恳请，他才收下了。俄萨乌说，我们启程前行，我愿与你同行。雅各伯对他说，我主知道孩子尚幼小，我还要照顾尚在哺乳的牛羊，若一天只顾催赶，全群牲畜都要死尽，还是请我主在你仆人前先行，我要照我前面的牲畜和孩子们的脚步慢慢前行，直至达到瑟伊尔我主那里。俄萨乌说，让我留下几个跟我的人陪着你。雅各伯说，只要我能蒙我主悦纳，又何必如此。俄萨乌就在当天回了瑟伊尔，雅各伯却动身往苏科特去了，在那里为自己盖了一座房屋，为牲畜搭了些棚子，为此给那地起名叫苏科特。雅各伯由帕丹阿兰回来，平安来到科纳罕地的舍根城，在城的对面支搭了帐幕。他支搭帐幕的那块地是由舍根的父亲哈姆尔的儿子们手里用100块银钱买来的。雅各伯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祭坛，称它为大能者以色列的天主。